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84，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冬奥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处罚知乎网；网络主播薇娅偷逃税款被罚13.41亿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北京冬奥主题宣讲活动今天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鼓舞和激励冬奥筹办工作者凝心聚力，做好赛前和赛时的运行保障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一起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力量。 宣讲开场，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徐艳丽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整体情况。目前所有冬奥会竞赛场馆已经达到赛事运行水平。 我们输了，我们失去了奥运会的入场券。那一刻， 接着北京市青少年女子冰球队主教练张晶以冰球梦的6秒钟为题目，讲述了自己2004年因为最后6秒和冬奥会失之交臂的故事。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保障组办公室督察处副处长季阳听完故事深有感触。 最后梦碎6秒，让我们也深深地感触到，在压线冲刺阶段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松。我们城市运行的环境保障指挥部现在正在推进冬奥临时设施的建设工作，确保在年底前能如期地完成任务。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保障组办公室信息宣传处副处长刘威介绍说，本次宣讲活动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保障组办公室全体干部、各区专班负责人、相关干部职工以及涉奥重点街道居民代表共400多人参加。 因为冬奥城市运行环境保障组本身在冬奥筹办工作的一线，包括一些场馆建设呀、城市运行的保障、城市景观的布置，都关系到冬奥时候整体城市的安全平稳运行以及冬奥会的安全平稳运行的召开。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为我们加油和鼓气儿。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昌平区各大滑雪场在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陆续开门迎客。详细内容来连线一下昌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崔辛迪。你好辛迪。 主持人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那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呢，昌平区的各大滑雪场也是开始陆续营业了。那么在前几天的时候啊，我也是去到了位于昌平区的北京镜之湖滑雪场。我在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的滑雪爱好者全副武装，感受着这个驰骋于冰雪之上的乐趣。那么我了解到呢，为了让更多的市民爱上滑雪，掌握滑雪技巧，今年的北京镜之湖滑雪场呢推出了初学生计划。那么镜之湖滑雪场每天会设置免费教学大课堂，在每天的10点到10点半的时间，在滑雪场的训练区域都会有这个教练进行免费的教学。那么教学内容包括这个正确的刹车和正确的摔倒等项目，那么保障滑雪者的安全。除此之外呢，今年北京镜之湖滑雪场还进一步更新完善了魔毯、防护网等这样的设备，在保障市民滑雪安全的同时呢，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务。那么除了镜之湖滑雪场，北京军都山滑雪场还有这个华滨生态园滑雪场也将陆续向市民开放。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辛迪的介绍，再见。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网信办了解到，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约谈知乎网负责人，针对知乎网多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责令其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知乎网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立案。

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 红暖青华夏 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我家娃要上。